的何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呢？啊，你三岁的时候见到那个水是那样的，你十三岁的时候你见到那个水怎么样？诸位要记住，识别着重在能见，不是在所见。啊，就是你三岁的时候能见恒河的那个能见，与你十三岁呀、能见恒河的能见有没有两样？啊，往年入三岁时宛然无异呀、说麦子于今年62也无有异呀、那叫能见。三岁的时候我能见的那个见，到今年62岁我能见的见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两样啊？那么诸位也学问呢，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很小的时候都看得见，现在年纪大了不行了，都不戴老花眼镜看不见了，那怎么两样呢？啊，再问你，戴上老花眼镜看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一样。可见呢，能见没有改变呢，改变是眼中有改变，并不是你能见这个见有改变，见没有变的。再看下面新闻，是佛言：如今自伤，发则念咒，其念必定咒于重年。这是叫他自己比较，佛用这个方法处处诱导他自己觉悟。啊，你现在62岁了，你的皮肤、你的眼貌，跟你童年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了。啊，这就是讲说，这个皮肤啊，身体呀、是年年在变化。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天比一天衰老，衰老的是身相啊。自如今时观此恒河，与昔同时观河之见又同貌否？这个题目摆到正题上来了。你三岁观河之见与今天观河之见有没有个童年个老年的变化？妄言不也是的，波斯匿王很聪明，答复的很正确，没有变化，能见之见没有变化，能见之见就是真心。可见的真心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不因为年龄增长啊而有所改变。那么由此就可以能够悟出啊，见性是不生不灭的，这是在我们生灭生当中指出啊，不生不灭的这一部分的，不生不灭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现在的心啊，叫妄心，不是个真心。我们这个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妄想，这是妄心。为什么呢？它有生命，忽然起这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起来了，再起第二个念头，前一个念头灭了。 所以这个心叫生灭心。那么我们现在是这个学佛是很大的一个麻烦事情啊，麻烦在哪呢？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灭心来学佛，所以佛法不通，不会开悟。佛说经是从不生灭心里面说出来的，我们现在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我们用生灭心来看，佛是从不生灭心里头说出来的，咱们用生灭心来看，不相应呐。纵然我们遇到佛菩萨了，佛菩萨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人家从不生灭心里头说出来的，我们用生灭心去听，也是不相应。所以经有了义有不了义啊，了义不了义，严格地讲，多分是在自己用心不一样。如果我们用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没有一法是不了义，法法都是了义。我们还是用生灭心，用妄想心，如来给我们所说的话了，也都是不了义。心变境界，心造境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我们看佛说法的善巧，看他所用的方法，处处给学生呢都是启示。再往下面看，佛言代往，汝面虽皱，而此见经，心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呐。面是有皱纹呐，那个皱纹是一年比一年多啊。观何之见？这个见经呢，它没皱纹呐。念皱了会变，不皱的可见的就不变了。如果我们拿冰烛来说，不变的这是主人呐。会变的是客啊，不变的是空啊，会变的是尘啊。客尘是会变的，主空是不变的。要紧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主人，我们才能够支配客人呐，那现在话的，我们才能够接待客人呐。我们要认识真性了，对于一切万象，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运用就是享受，在这个里面才能够得大自在。下面说变者受灭，有生灭这个相，彼不变者原无生灭。那个不变的哪里有生灭呢？云何于中受如生死呢？变者灭，不变就不灭，这就是指出生灭之中有不生灭力。给诸位说， 这个话是佛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方便语，如果要讲到真实的话呢，我们相也不生灭，不但是见性不生灭，我们相也不生灭。所以诸位是证到了无生法忍，是什么样境界呢？见不到生老病死，见不到尘住坏空，一切万象就跟见性一样的，都是不生不灭。所以说证无生法忍，不见有少法得分。一切法不生，哪里来的灭呢？这个才是究竟了义。但是这个究竟了义法给诸位讲啊，很难接受啊。那么佛这种讲法呢，我们容易接受，就说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啊，还有某一部分生命啊，这逐渐逐渐诱导我们入真正的境界啊。那个真正的境界叫一真法界啊。佛说这个境界是十法界的这个境界，不是一真法界的。一真法界里面相也不灭，你生老病死了不可得，这才是佛的境界，这才是诸法实相啊。学佛的人希望开悟，悟个什么？就是学佛的人啊，念念当中没有一切的需求，就是希望有一天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他就证无生法忍了。换句话，在原教里面呢，最低限度他证到初住菩萨地位了。这个时候念佛，礼也心念佛。禅宗里面叫大彻大悟，教下里面叫大开眼界，念佛法门叫礼业心不乱。那么我再给诸位透个消息，也许诸位会问呢，我能不能做到呢？我肯定的答复，你一定能做到，就怕你不肯做。你不懂理论，不懂方法，盲修瞎练，那一辈子都不能成功的。你要懂理论，懂方法，会做得到啊，一定会做到。这是真正真的解脱啊！啊，解脱化身般若都有了，这是一二三三二一的，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千真万确。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没有欺骗我们，他能够证得，我们也能证得。我们为什么不干？可是这个事情又急不得。怎么说急不得呢？你用的分别心就急了，不准你用分别心呢，要叫你用不分别的真心呢，你才能够证得。所以这个地方在楞严一开端就主要就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是个根本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心。我们这个经一开端，你诸位想想，就讨论这个问题啊。 十番显经是从两种根本来的，一种是菩提涅槃的根本，一种是这个凡夫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就是用的妄想心，菩提根本就是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真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六根当中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我们用见性见一切万法，见一切万法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里面怎么样？如如不动，就像明镜照物一样，照得清清楚楚的，镜子本身不动啊。眼见色如此，耳闻声也一样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叫我们用根性去接触，不要用意识。意识是分别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是执着。六七都是妄想。那么我们还是用六七十，这个就是麻烦事情了。这才劳累诸佛菩萨苦口婆心说这么一大藏教啊。如果我们在此地猛回头切实用根，别说说三藏经典就是废纸一堆，没用处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是废话一大堆，一点都不错。不能学习用根的人，那有大作用。可见的是关键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法门高，我们听了不得受用，就是境界转不过来。我现在我从今天起发心，我就学识用根，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有的识。怎么说还是用的识呢？我要用根呢，根从哪呢？从分别心里出来。原来你用的这个见性啊闻性啊都是从第六意识里生出来的，还是第六意识。真正会用什么？真正会用五念。六祖坛经里面讲五念就是真念，我们在一切法里还起心动念，这个不行啊，错了。不起心动念怎么样？还错了。为什么呢？不起心动念还是用第六意识，内守悠闲。换句话说，动念也是错，不动念也是错，总而言之你错到底了。什么时候你才能觉悟？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去念经，念上个几千遍，念上个几万遍，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开悟。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讲求开悟，不悟没用处。我们天天在讲堂里面天天在那讲，天天劝同学们读，这个叫熏习，叫熏习，熏习久了就会开悟。 不要留天经，哎呀，天经我已经听了两三年了还不开悟，我要去找个地方去修去了。这就不对了，好多年前我就跟诸位说过，你看看古人所悟的都是世尊言下开悟的，本经在第三遍摩难尊者开悟了，摩登天女开悟了，都是在法会里面开悟的，没有说是啊，听了之后回去再想一想，想一想那叫文会啊，想通了好我再去修修啊，这叫思会啊，这都把文思修搞错了啊。我们现在能不能修文思修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我们现在智慧没有透出来，文思修是大乘修菩萨的修法，文思修叫三会，文思修是一不是三，是叫文会思会修会。从哪里来的？戒定慧那个会里头来的。我们现在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会啊？所以大乘文思修这个三会我讲得很清楚啊，诸位要牢牢地记住啊，文思修三个字都是取的比喻，根尘相接触这个叫做文，一接触就明了就叫做思，思就是悟啊，就是解悟啊，在一悟的时候它就对治，就断烦恼就断习气，从对治上来说的时候这叫修，所以它是一不是三。我们怎么样把它误会了，入文说哎，我们天经啊研究这叫文啊，闻了之后再想想经的道理再去研究研究，这叫思啊，想想那个道理，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叫修啊，统统搞错了。那菩萨要像这样修法的时候个个都修到三途去了，咱那个高法是什么，说的不好听一点，听的时候古人讲的设施素宝啊，思的时候真是胡思乱想啊，修的时候盲修瞎虑，能搞出什么个名堂出来，各位看六祖坛经啊，我们过去是讲过的，看这个顿悟入道要门了，永嘉禅宗集啊，这些都是过去讲过啊，将来我们还要讲这些祖师们教给我们，跟佛的宗旨一样，三学等应的，三学三会是同时完成的，念念完成的，所以他才有成就。因此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 对于新修成为大乘严正根性，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办法呢，就是常常读诵大乘经典，常常要听大乘经典。啊，本来我们是个不定的根性，啊，这个一般讲得出五种根性的，不定根性的人容易修成，啊，如果是小乘根性，他这个过分的执着，他不大容易转，啊，这个圆正根性这是最上等的，啊，其次就是不定的，不定就是不稳定的，啊，那就在乎啊这个境界上的熏习了。如果能遇到好的境界、好的善知识，啊，来指导，我们用大乘圆教来熏习，啊，就是不懂没关系。天天读，天天研究，啊，一遍一遍把印象加深，啊，那个机缘成熟的时候，豁然大悟了，啊。你要问什么时候机缘成熟，这不一定，每个人不相同。什么样是遇到什么事情开悟的时候，每个人也不一样。有人是见色开悟的。有人是闻声开悟的，个人不一样。啊，禅宗里有许多功啊。有人听到说，下雨下在树叶上，他开悟了。有人听人唱小调，他开悟了。虚云老和尚念佛，你看他吃饭的时候，那个碗打掉地下打破了，他开悟了。每个人不一样啊。你要学虚云老和尚，每天吃饭你把碗摔几个，你也开不了悟啊。个人机缘不相同啊。啊，这就是什么呀？这个熏修的功夫成熟了，熟的时候不知道遇什么一个机缘去开悟了。啊，悟了之后啊，在路上再把这个经一翻开啊，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境界，就跟诸佛菩萨所见一模一样。啊，发发都是鲜亮境界。啊，这是真正的解脱。啊，真正的智慧。啊，化身般若解脱同时现前。这种悟在大乘佛法里面叫见道，初初证悟啊，这是见得到，从这个以后才叫修行，见道之后啊才修道，这个修道是真正修的，而不是盲修瞎练。那么由此可知，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咱那个修行呢都是盲修瞎练，坐在那摸啊，就是念佛。念佛没有到离一心的时候，再问问你，你念这么多念佛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甚至天天打佛七，年年打佛七，打了多少年？问问你有没有把握到西方？还是不知道，没把握。这是盲修瞎练。见了道之后不一样了，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眼看到西方，耳也听到西方，随时想去随时就到了，那真实的境界不是虚妄的，决定有吧，不像现在这种摸索啊。宗门里面见到之后才修道，没有见到之前，他所有的这个功力都用在见到上啊。那么教下给净土方呢，岂有例外的呢？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真 正是一个大善知识，它一定是领导我们去向见到这个道路。见了道之后，这个修道是自家事情，自己就会了。啊，用不着别人教了，也用不着别人指导了，自己就会了。那么今天讲到此地，经文讲的不多啊，拉拉杂杂的话说的不少啊，但是不是废话，对诸位啊都有受用。佛说一切经，祖师一切的注解，也都是诱导我们向见道的方向去讲。所以我们读经看住，要晓得这个方向，要晓得这个目标，你看你读才有味道，才能够心开意解，才能够法喜充满。古人所讲读书之乐，乐无穷啊。读什么书最落啊？读大乘佛经最落。世出世间所有的书都比不上大乘佛经里面的乐趣多。再给诸位说，乐趣的最丰富最浓的无过于华严经。华严经展开说，我你这不对呀、都别的经有的味道，都华严经枯燥无味呀、那是什么？你没有尝出那个味道啊！你要尝到那个味道，那是欲罢不能啦！就是你没有进入这个情况你不了解换言之，看不懂啊！像这小孩一样。给他看什么图画故事，他看得很起劲同样的你化学孙悟空猪八戒给他看，他看得很有瘾。你真正的拿一部120回的西游记给他看呢，他不懂了。为什么？里面没有图画，一本本那么厚的书，看到的时候白纸黑字，他看得没有兴趣他要看懂了，你再给他看那个图画故事，他不看了。为什么？那个那么有味道，那是小孩的，就不看了。同样一个道理这大经不懂，不懂没有关系。刚才讲了熏习，一遍一遍的熏习熏习的变数多了，渐渐就能够入这个境界。我是把我自己修学的这个经验呢奉献给诸位那么我这个方法呢，这也是老师教给我的没有悟之前不能够离开私有，这个很重要所以过去我的老师指导我的时候就给我说过是不是赵州八十有心诀，这是我们佛教史上有名的赵州和尚，80岁了还在外面参学不敢住山，就住茅棚闭关，不敢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没多久，就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信徒他有一个别墅在那个圆山后头山上环境非常的清幽一栋日本式的房子没有人住圣满法师就找我一道我们两个到那里去住茅棚去环境很清静。那么我就去请教老师，我说有这么个机会，我想去住茅棚，老师就把我骂了一顿 啊，就说道州八十有心诀，他说你有什么资格啊？于是乎跟我说过，顾毛鸿闭关是什么样人呢？已经明心见性的，就是说他的学问他的知见不需要再请教任何一个人，一切通达了才有资格，就是不做学生了，我现在闭关进修啊，我现在住茅棚，不要到外参学了啊。那么从前是参访善知识，谁是善知识啊？也没有宣传，也没有报纸，那个善知识也不会到外面去大声叫着我是善知识，你们来亲近我，他也不会说的。什么人是善知识呢？哪一个人住茅棚，哪一个人闭关，他就是大善知识。你什么问题都请教他，他要答不出来，他的门可以打开出来跟我一样去参学。你们有资格闭关，没有资格住茅棚啊？为什么你也没见性呢？你也没大彻大悟吗？这是我们不晓得，跟老师这样子一呵斥，自己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住茅棚闭关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里头啊！以后看看说莲池大师住堂随笔的时候，哎，写得清清楚楚啊！可见的老师不骗我啊，老师就是骗我，别学。那么学在讲台上就是修学，讲台上讲经就是在学习啊。诸位在下面听的时候都是老师啊，没有这么多老师监督着，学生会懈怠懒惰，不肯学了。那么这是老师教给我的，你不是要学吗？学要在讲台上才能学得成功，才能够不断地去熏修，这就是指出一条开悟的门路啊。当然个人所走的门路不一样啊，我老师教我走的这个门路是这个门路啊，从这个门路里头去悟了啊，要有恒心，有耐心，不顾一切，也不顾什么时候开悟，到时候呢自然就悟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